这里是中文播客高级中文的媒体课程，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潇霞。 啊，潇霞，今天又到了我非常喜欢的一课，要自我挑战。 啊，没错，那就是成语图猜二。 哦，第一集呢是受到你们的欢迎，然后我们自己也猜得很开心啊。今天的第二集，哎，真的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一看六个图，初一看一个也猜不出来， 好像比上一次难很多。 对啊，那今天我们这个课程的方式也有一些改变，就是每解释一张图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答案公布出来了。 对，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网页上呢会有图片，所以大家可以一边看着图片一边听我们的解说。 对，然后一边自己猜一下，一定要看图，你这个才有直观的认识，才有可能去猜嘛。好，那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课程。 好，今天的第一张图片上面写着两个字， 都是曲。 对，一个是歌曲的曲，一个是 娶妻子的曲， 对 吧？ 没错。 然后呢，这两个曲的下面也写了两个字，是工，工作的工。 对，那么这张图片也就是说上面呢是两个不同的曲，下面呢是两个一样的宫。 嗯，不同就是有差异的，对吧？然后下面是相同的，就是同样的。 对， 那这是一个什么成语呢？ 杰尼，你猜出来了没有？ 啊，你一解释我就猜出来了，异曲同工。 对， 异曲同工。哎，经常说这个两样东西啊，虽然有一些不同，但是呢也有相近的地方，对吧？有异曲同工之妙。 没错，那异曲同工的意思就是说不同的曲调演奏的同样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比喻，说的话不一样，就是说法不一样，但是呢他说的意思他的用意是一样的。 嗯， 或者说呢做法不一样，但是最后都巧妙的达到了目的。 哦， 这也可以说异曲同工。 就是说方式不一样，但是最后这个目的是相同的，对吧？ 没错， 异曲同工。好，接下来这个图，哎呀，很简单啊，里面有两个数字，都是汉字写出来的啊，一个是一二三四五的五，还有一个是十，六七八九十的十。 这张图真的是非常的简单，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出来了。 嗯，一个五，一个十，那当然它就是 一五一十。 嘿，一五一十，但是是什么意思呢？ 好，那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是五个十个这样的来数数，就是说把数目点清楚。 嗯， 那么这也是一个比喻，比喻呢叙述的时候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就是说没有遗漏的全都说出来了。 嗯， 比如说这样一个句子，他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 就是说很真实的，对吧？很清楚的把一件事情说出来。 对，完完全全的，就是说没有漏掉的任何一个细节的，这样的告诉了我。 嗯，一五一十其实是中国蛮传统的民间的一种数数的方法，因为我记得我的阿婆她打麻将的时候好像经常就是数自己赢了多少钱，就是一五二五三五，她数到五五我就哦，你真的赢了很多的钱今天。 因为这样数起来比较方便嘛，五个五个一数，或者十个十个一数。 对，划分为这样的单位了啊。 没错。 好，哎呀，再接下来一个非常的难啊，里面四个汉字，但是呢读音跟你看的跟这个想法可能不太一样啊。 对，而且这个呢是跟音乐方面有关的。 对，如果不知道这个概念，这题是没办法猜的。那潇霞给我们解释一下，先来描绘一下这张图。 好，那这张图里面写着四个字，一个是工，一个是商，还有一个是绝，还有一个是语。 工和商不是那个工商银行那个工商啊，就是 宫 殿 的 工。商呢就是商人的商。你刚刚说这个绝呢是个多音字，对吧？因为我们可以念角。 对，但是就是 触角的角。 没错，但是呢就是说它和其他几个字一起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是表示这个 音阶，是吧？ 对， 音律。嗯，念绝啊，主角那个绝。最后一个是羽毛的羽。那这四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基本的音阶有五个。 哦， 啊，就是是宫商角徵羽，就相当于西方的这个 Do Re Mi So La。 哦， 这五个音， 所以我们没有发的， 就是那个发和 C 它是半音嘛，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它不算是全音，就没有放进去。 哦，你音乐学的真好，我丝毫没有概念。 没有没有。 所以中国古代的这个音阶是吧？ 对， 有五个，工商角徵羽。那我们这个图画里面只有四个啊，所以五个音里面就缺了一个，它就不齐全。 对，所以这个词就是五音不全 啊，就是形容我的，所以我一点不会唱歌，我去唱卡拉 OK 别人都逃走了。 真的吗？ 对对对，五音不全，我只有四个音，就只有宫商角徵而已。 好，那么相信大家听了朱琪这么说啊，肯定就有点明白过来了。五音不全就是形容唱歌的时候经常会走调。 对对对，就是丝毫没有这个音的概念，是吧？而且是形容唱的时候唱不好。 对， 这个叫做五音不全啊。五音不全。好，接下来一个啊，我看到图画就想到了童年，因为呢它有一个我们说的跷跷板 啊。是吗？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像天平吧，不太像跷跷板。 哦，可能我童心未泯，就是还是渴望去做这个跷跷板啊。反而就是说下面有一个支撑物，然后上面是一根杠子，对吧？一头是写着一个中文字品德的德，它是翘起来的，是比较轻的。还有另外一头呢是旺， 名望的旺字。 对对对，它是比较重的，是沉在下面的。 对，刚才朱琪也已经暗示了很多了，就是这个旺呢它是沉在下面比较重。 嗯， 所以说旺重。 哦，那这个德是比较轻的，它是高高的 抬起来的， 抬起来的德高然后旺重。哎呀，一分解就觉得特别容易哈。德高望重是什么意思呢？ 好，德高望重的意思就是道德高尚，声望重。那么一般这个词呢都是用来称赞别人，就称赞什么样的人呢？是年纪比较大的，然后有名望的人。 是的，还一定要年纪比较大啊。如果他名望很高，很受人尊重，但是没有这个年龄，也不能被称为德高望重。 对，好像因为一般中国人会觉得年纪大的人他经历的事情比较多嘛，那品德就是说也比较高尚。 嗯，对，有道理，德高望重。好，下面这张图挺难的哈。里面呢有两个字，其实都是能力的能了，这一个字，但是排列不一样。一个是歪歪扭扭的躺着，都是弯曲起来的。另外一个这个能力的能呢是竖着的。 对，那就是左边一个能呢它是一个弯曲的能。 嗯， 右边那个能呢它是一个拉伸的 伸直的能，对吧？ 对，所以这个成语就叫做能屈能伸， 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对，最经典的这样的一句话。那么能屈能伸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能弯曲也能伸展。 嗯， 所以它 是形容体力很好吗？ 不是不是，不是说在做某一种柔韧运动啊， 练习瑜伽，不是这样的啊。 对，那其实呢这个屈呢就是指这个忍耐的，暂时的忍耐。那么所以它就是说人在不得志的时候啊，暂时的忍耐， 不顺利的时候。 对， 对吧？ 不顺利的时候啊，那么在得志的时候呢就是说能施展你的抱负，就是说能做你就是说一直想做的，能够实现你的目标的。 嗯，就一个人要有这种柔韧度啊，我们说的要会在生命不同的情况底下呢来改变自己的这种心态，是吧？ 对，就是说在逆境的时候呢你也能够忍耐，然后呢在给你发展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呢你也要能够就 冲到前面去。 对，施展你的才华，就是这样好像拉伸出来的那样的感觉。 对，那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啊，大丈夫。其实女人也可以啊，能屈能伸的大女人不太好听好像。 对，那然后我觉得这个词呢就是说除了是一个褒义词以外，其实有的时候还是用来自嘲的。就说其实你这个人没有什么本事，然后别人欺负你的时候呢然后你就说哎呀其实我能屈能伸啊，现在是我就屈的时候。 对对对，能屈能伸，给自己找台阶下。那我们今天最后一张图又来了两个数字，但一个是汉字，另外一个是阿拉伯数字。 对，那汉字呢就是一，那个阿拉伯数字看上去有一点像那个三啊。 哎，为什么说有一点像呢？ 因为它跟那个数字三是正好相反的。 对，反过来的三啊。然后这个一呢是在三的上面，好像被高高的举起来的。 所以这个成语就叫做举一反三。 哎，那萧霞，举一反三是什么意思呢？ 好，这个词就是说从一件事情可以知道类似的其他的很多事情。 哦，像一个侦探一样。 那比如说这个词经常在学习中用到，比如说今天我们学了一个词，然后学生呢马上就可以造出很多类似的句子，这样呢也可以说举一反三。 就从一件事情上面你能够把它应用到其他好多件事情上面，是吧？ 对。 举一反三。那我们今天是看了六个图片，然后呢来猜成语和一些俗语吧。诶，不知道今天如果没有我们解答答案，你自己猜得出多少？ 我觉得那个一五一十肯定有很多人都猜出来了。 是的，那其他的几个呢，你再好好的看看图片吧，然后喜欢这样的形式也告诉我们，那这样我们就会定期的来挑战你，也挑战自己。笑笑，我觉得这种新的学习方法真的是很有意思的。 我觉得应该说留给大家的印象会比较深一点吧，因为就是根据它的意思还有结合这个图形的表达会印象更深刻一点。 好，今天度过了很开心的一刻，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